也都渴望我们的人生能够非常的精彩，能够真正的越跑越光明。人生的佳境是我们一直都在寻求，但是若是没有永生，若是没有真正人生的信仰，若是我们不了解我们人生整个的来龙去脉，到底人生这条路会变得怎么样？我有机会到北京啊，我们当中顺便问一下北京来的举一下手好吗？哇，还有好几位哈，首都来人了哈。那么去过北京的举一下手好吗？大概更多哈，差不多绝大部分。有没有人坐过北京一号地铁线的？有没有？好，你们太厉害了。我以前到北京就不知道这个秘诀哈。其实要到北京其实坐地铁是蛮方便哈，因为首都哈，但是也叫首堵哈，非常堵车。那么坐地铁当然就比较可以保证时间。北京这条一号线呢其实相当重要，因为东西方向横穿北京，那你要去那些重要的地方大概它都可以把你带去。不过你坐在一号线上，你会发现人生其实跟这个一号线呢很类似哈。我那次十号线到国贸换那个一号线，国贸呢是北京非常繁华的一个地段，也所谓的中央商务区哈 CBD 这样的一个地段。我们人生里面大概也非常的羡慕能够繁荣繁华热闹，那么你再往前走呢，就会到这个中国的权力中心。那一号线呢，这个在天安门两端都有两个站。常常呢，我们人生里面也非常的这个羡慕权力。我记得我很小的时候，老师那时候课上就会问了，长大将来要当什么？有的要当科学家，当这个那个。我当时突然间不知道从哪里来个想法，我想说我要当国家主席。很奇怪，还好没有讲出来，因为讲出来你反革命哈、啊。这国家主席能让你当吗？不知道为什么，人你发现就权力是蛮让人着迷。那么你再往前呢，有一站你上去就是这个北京的金融街，那、啊、这种大银行一字排开啊，哇，这是当然发财做这个美国最近这个超级乐透哈。啊很多人为之疯狂，都希望人生能够啊，最好是一夜发财。还有一站呢，叫公主坟啊，公主坟呢也蛮有意思哈，因为这是晚清的时候两个格格两个公主埋在那里，所以呢，这个公主坟也是非常有名。有时候我们觉得人生呢，如果权力啊、金钱啊、美梦啊，那现在很多人流行就是所谓的嫁入豪门。好像呢，进入一个家族，哇，如果这样很现成，若是富二代啦、官二代啦等等，都是觉得说好像你不必付什么努力，忽然间呢，你就可以坐享其成。很多时候我们人生里面呢，也是觉得这也不错哈。那当然，这个再往前哈，往东走呢，这个玉泉路哈，那么这个上面因为很多这个大机关啊、大公司啊。有时候我们觉得呢，退而求其次，那么我们当个白领啊，当个中产啊，人生里面呢，好像还有很多的未了的梦想，总要在有限的人生里面实现。那天我坐在地铁上，忽然间听到耳边一个特别甜美的声音哈，乘客你好，八宝山到了。本来那个一号线啊，应该是到苹果园了、啊。不知道那为什么那天他到八宝山站就掉头了哈、啊，他说全体下车哈、啊，本次车的终点站到了，八宝山到了。哎，你有没有觉得人生很像坐在一号线上？你对权力啊、对金钱啊、对繁荣啊、对家族啊、对这些着迷的不得了，忽然间有一天告诉你说终点站到了。咱们中国人民又特别客气哈，八宝山以前还只有党和国家领导人去，咱们老百姓说你们领导你们先请，特别客气。不过无论你是谁，你在白宫也好，你在中南海也好，你在世界任何一个地方， 没有上帝，没有永生，没有永恒，死亡给你我画一个句号，我们的人生就忽然间戛然而止。好像人生的道路，你发现我们从小到大，我们都在追寻啊，奔跑啊，努力啊，但是人生真正的问题解决了没有？其实这是一个非常发人深省的，我们要来思想。真的，你我从东方追到西方，从东方跑到西方来，我们真的解决了我们人生道路的问题了吗？我们解决了我们人生意义的问题了吗？好像似乎并不是如此。我想这正是教会在这个周末特别邀请许多福音的朋友一起来思想的问题。人生这条路到底它的归途在哪里？你我今天浪迹天涯，我顺便问一下，我们当中在 Milwaukee 出生的举一下手好吗？哦，不是 Milwaukee， 在这个 Madison 啊，我常常想到这个另外一个城市，有没有？好像没有哈，可能我们的小朋友有一些抱在手里的，或者还很小的，有可能在这里出生。你发现你我大部分，我们岂不正像是离乡背井，浪迹天涯？也许我们曾经思想 Madison 会是我们人生大概最后一站，但是我们又不太确定。只知道你我在人生的路上，只要还没有停，总得往前走。但是到底走向何方？到底我们人生道路它的尽头在哪里？我们有时候常常来不及去思想，也不太愿意去思想，总觉得反正想也没有答案。我要请大家一起从这一段神的话里面来看一看，到底哪里出了问题？为什么我们的心无论到哪里总觉得是空的？什么是真正人生的归途？好，来，我要请大家念这一段在旧约的路德记第一章的一到七节。好，我们大家同声来念一下好吗？来，预备，请。当士师秉政的时候，这人名叫以利米勒，他的妻名叫拿俄米，他两个儿子，一个名叫马伦，一个名叫基连。他们到了摩亚，就住在那里。后来拿俄米的丈夫以利米勒死了，剩下妇人和他两个儿子。这两个儿子娶了摩亚女子为妻，一个名叫俄尔巴，一个名叫路德，在那里住了约有十年。马伦和基连二人也死了，剩下拿俄米没有丈夫，也没有儿子。他就与两个儿妇起身，要从摩亚地归回，因为他在摩亚地听见耶和华眷顾自己的百姓，赐粮食与他们。于是他和两个儿妇起行，离开所住的地方，要回犹大地去。这一段圣经发生的时间离现在最少有3000年，但是圣经告诉我们，日光之下没有新事，现在有的古事老早就有了。你发现这个家庭正像你我一样，在他们人生的某一个时刻，他们离乡背井，离开他们世代居住的地方，去到异国他乡。这里说这个家呢，爸爸叫做以利米勒，妈妈叫做拿俄米，他们有两个儿子，老大叫做马伦，老二叫做基连。他们是犹大以法他的这个住在伯利恒的以法他人，世世代代居住在那个地方。但是人生里面常常会有一些问题，有一些事情的发生是不在我们的意料和控制当中。那里说他们发现伯利恒遭遇饥荒，那当然人的办法就是看一看环境，看一看，那既然这样，那么他们就往摩亚地去。我相信你我也是在我们人生某一个时刻 有一些情况发生，我们也许是主动的，也许有时候是被动的，我们就离乡背井，踏上了这条远行的道路。这个家庭本来他们住的地方叫做伯利恒，伯利恒在圣经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地方。伯利恒如果把它翻译成中文也叫做粮仓 House of Bread。 整个犹大地伯利恒出产的粮食供应整个犹大地，很特别的一个地方，所以 犹太人就把它叫做粮仓。其实本来神把我们安置在这个地上，他在供应我们，他在养活我们。我们有时候常常以为说，你看都是靠我们自己啊，这个好像我们非常不得了。我们中国大陆以前常常说与天奋斗，与地奋斗，改天换地，战天斗地，那个核心就是我们人是老大，我们可以改造山河。那么大概几十年下来，现在我们比较谨慎一点，不太敢随便用这样的字眼，因为最后你一定会发现，本来上帝创造的这个自然是 the best。 我们常常以为大概靠着我们人这样改一下弄一下大概更好，也许对局部来说是对的，不过对整体来说你一定会发现人的智慧太有限。我们刚刚那一堂讲过，人其实非常有限，神的创造是真正的 best。 我看见08年当这个中国汶川发生大地震之后，如果各位可以去找到那个文章来看，六月份五月份发生地震，六月份中国有一份杂志叫做国家中国国家地理杂志，就特别组织中国的一些科学家来讨论地震发生的成因。我看见其中有一篇文章就特别提到，这个人呢是差不多是现在中国最 top 的一个专门研究地震的一个专家，中国科学院的一个专家。他说全世界中国是建大坝最多的国家，大概全球三分之一的河流里面的大坝就建在中国。我们当然了解过去这个半个多世纪我们是大兴水利啊，那么各个地方这个无论长江上面哪里，我们一道道大坝拦起来。那当然他说这个中国的最多大坝的地方呢就是在四川啊，当然四川因为很多河流。不过这位科学家非常语重心长的提醒，他说因为科学上已经有太多的证据表明，若是你一个地方的大坝修得很多，因为这个水库啊，它的水势不是静态的，是动态的，你要排水，你要蓄水。他说每一次这种活动呢，就好像拿一把锤子在地上敲一样，那这种敲击的话呢，当然就会对整个地质产生问题，不单单是对，包括对周围的气候。中国现在已经比较，各位如果看一些文章呢，已经比较坦诚在开始思考，到底这个三峡大坝建成以后对周围生态气候的影响会如何。那我看到这篇文章最后的结论是什么呢？他说人类我们千万不要太短视啊，我们常常以为说不得了哇，我们这样一种我们发电了，我们赚钱了，我们这个，如果你从局部来说可能是带来这些效益，但是你从整体，你从长远，你最后不得不承认人的智慧太有限了，而你也不得不承认原来上帝当初这个奇妙这个设计是远超过人能够了解的。伯利恒告诉我们，真正我们赖以生存的是因为上帝的恩典，上帝的供应。今天中国人大概是比较谦卑一点，我遇到很多都跟我说，现在我们真的同意人算不如天算，哇，你以为说你真的很聪明，但是当我们发生了问题，当人主动的离开上帝不要神，伊甸园就是一个例子。本来神把亚当夏娃放在这样一个美丽的地方， 他们自我中心，自己做主，与上帝断绝的关系。但是神为我们预备救恩，当我们在眼泪在苦境当中的时候，伯利恒代表什么？耶稣基督的拯救从伯利恒而出，整本圣经在旧约老早就告诉我们，伯利恒啊，你在众臣当中并不是最小的，因为将来弥赛亚要从你这里出来。这座教堂呢，也是当年这个他们就在耶稣那个马槽的这个地基上面盖了这座教堂，叫做耶稣诞生教堂，就在今天的伯利恒，各位可以去看，1000多年的历史。伯利恒也同时来告诉我们，我们不但生命，我们的 physical 的 body 是上帝在养活我们，连我们里面的供应需要，真正的粮仓是耶稣基督。所以耶稣基督说，你们吃了还会饿，渴了，你们喝了还会渴，但是你们吃我喝我的，那才是永远不饿永远不渴，那个讲到我们里面永远的那个生命永生，唯有借着耶稣基督我们才有生路，我们才能活过来。所以你发现真正的粮仓是什么？耶稣基督就是粮仓。所以非常奇妙，耶稣基督就降生在伯利恒，带来上帝的 salvation， 上帝的拯救。那如果今天你有机会去参观这个教堂呢，很有意思，他走到下面，现在考古把这个都挖掘出来了，那么就是当年马槽的那个地方。当然因为这个教堂在天主教的管理当中，所以他们就把这个马槽呢精心的布置好，铺了大理石，用绸缎裹起来。我左看右看，我说这种马槽我都很愿意生在里面。这常常是人的想法。当年2000年前那个地方是一个什么地方？是马槽啊。当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来到人间，上帝来救我们，你发现人的心态一直都是这样。正是约翰福音告诉我们，光来到世上，世界却不要光，不接受光，拒绝神，没有一扇门为他打开。但是这位神，他爱我们到一个地步，他一定要救我们。我们人拒绝他，他甘愿生在马槽里面。刚刚我们唱的歌已经告诉我们，生在马槽里，被钉在十字架上，然后葬在石洞里面，牺牲自己，为要拯救我们，要打通那条人到上帝面前的道路。刚刚那一堂我们讲过，我们都是罪人，罪人与圣洁的上帝没有办法相通，没有办法复合。神借着耶稣基督除去我们的罪，他的宝血除去我们的罪，然后他从死里复活，就显出这个生命不能被死亡，不能被八宝山，不能被那些来辖制，这个生命不犯罪的一个生命就不受死亡的辖制。当我们凭着信心来拥抱，来接受这样的生命，我们真正是绝处逢生啊！我们真正可以让人生的道路不再受那些的限制，不再受罪恶的捆绑。所以其实伯利恒是一个特别很有意思哈，你看那个他背后所要上帝向人类所宣告的意思。但是这个家庭怎么样？这个家本来神把他们摆在伯利恒，不但提醒他们，你们一切生活的供应是上帝在供应，你遇到了问题，遭到了难处，有没有去寻求上帝的帮助呢？有没有去寻求他的拯救呢？我就想到我们在人生的里面其实也是如此，一方面神用阳光、雨露、空气在养育我们，圣经上说不但是神让我们活着，雅各书第4章告诉我们， 而且我们或做这事或做那事都是神的恩典，意思就是我们人生的每一个机会都是因为他。但是我们却常常张狂夸口骄傲，以为都靠我们自己，出了问题我们自己来解决。以利米勒带着全家就去了摩亚。摩亚在圣经也是一个很有代表性的一个地方，摩亚代表着一个抵挡神、人本主义高举、自我中心。我们想到圣经提到这个摩亚，当年那个君王叫做巴勒，那个摩亚王咒诅以色列百姓，不然我无缘无故就对上帝的百姓充满仇恨，他就贿赂那个巴兰那个以色列的先知说，我给你钱你就替我咒诅以色列百姓。所以圣经说，摩亚摩亚，你三番四次的得罪我。我们人很有意思，我们常常一方面不要神，一方面呢越走越抵挡神。我看我自己信主的过程，我常说，上帝啊，真是你的怜悯，真是你的怜悯。好像我们里面一个本性就是不要神，这是很自然。所以我看到有些朋友信主，我真是为他感谢主，因为这个实在不是人自己做的。按我们的本性，不要神是很正常，不要神是很自然。而我们有一天愿意真正降服，说，上帝啊，我打开心门来接受你，这是神特别的恩典。摩亚就这，以利米勒就带着全家就往摩亚去。这段圣经特别告诉我们，其实以利米勒这个行动啊，还不是一个孤立的行动。因为第一节就告诉我们，当事实秉正的时候，那么什么事叫做事实秉正？那时候以色列他们还没有君王，所以那些的这个像这个族长啊，或者说像那个部落的区域的领袖呢，就被叫做士师。那么士师来当政到底会产生什么样子的情形？前面那一卷书，路德记前面那一卷就是士师记，就特别告诉我们那种情况是什么呢，就是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那每个人你想干嘛就干嘛，用现在一句很流行的广告词叫做，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你发现真的日光之下没有心思啊，现代的人就是任意而行啊，我想干嘛就干嘛。任意而行一个很典型的标志就是出走，常常动不动我们就走了。中国现在发现这个很多青少年未成年的小朋友就离家出走，广州每年都有统计，每一年平均1000多位14岁以下的这个所谓未成年人已经离家出走。所以这个非常危险，他们一出去呢，有的就被帮派啊，就有的呢就被人口贩子就贩卖啦，有的呢就吸毒啊，这个反正很惨。那么西宁市，这在中国大西北那边，每一年统计下来400多位青少年都14岁以下的就离家出走。不但是少年人出走，现在中国呢其实很多成年人我们也出走，有的在婚姻里面出走，有的在责任里面出走，反正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常常甚至有人跟我说，哎，我们现在结了婚真的喜出望外了。我说什么意思？他们就喜欢出轨，盼望外遇，叫喜出望外了。刚刚我讲过，这个走桃花运排到10大欲望里面去了。这些你发现都是出走啊，但是只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你一模一样看见。以利米勒这个名字其实还蛮有意思啊，你这个名字如果它周围的意思是什么呢？我的神就是王。人类真的没有王吗？大写的 God， 上帝是我们的王，因为他已经把一切的规律放在这个，无论是自然界、社会界、人文界，放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刚刚下午我们讲过，你要做科学，一个前提就是一定有规律。如果没有规律，你做什么科学？我们当中很多这个做生物的、做医学的、做这样那样的。我请问你，如果你到实验室忙个半天啊，照顾那些啊，看这个啊，如果后面告诉你啥规律都没有，你白做嘛，对不对？没规律，你找什么规律呢？科学你要写论文，一定是要你要去找出那个规律，而且你已经假设有这个规律，你已经假设有这个结论，你用科学，你用实验，不过是去证明你的结论是对的。那么请问，如果后面没有设计，没有智慧，没有创造，你做什么科学？你根本无从告诉这个世界无中生有的，都是偶然的，你怎么做的？伊利米勒这个名字，换句话，他的爸爸已经提醒他，你不是没有王的人。 My God is King， 我的神就是王。其实我们今天都知道，你在自然界里面，你违背自然规律，当然你这叫做自取灭亡嘛。你从高楼上跳下去，你说没关系，我就违背这个律，那你当然就摔伤或者摔死嘛。因为你在这个规律里面，你怎么办呢？我们人类也是一样，上帝老早告诉我们，你在婚姻里面有婚姻的规律，你在人际相处里面有人际相处的规律，你做老板的，你做徒弟的，你做员工的，都有规律的。你看整本圣经都在告诉我们，好像人生的 manual。你开车，现在很多人就说，哎呀，没关系，这个不需要这些。我就跟他们说，你如果开一个车，你把所有的交通规则都拿掉，你不需要，任意而行，我想干嘛去干嘛。那么我要请问你，你出车祸概率大还是小呢？一定是天天噼里啪啦就撞车嘛。当美国911发生，很多人就来问我，詹姆斯啊，如果有上帝，怎么可能发生911？我反过来问他，我说你有没有想过，正是因为有上帝，所以才发生很少的911。按照我们逻辑，你不要上帝，应该天天都是911，因为任意而行嘛。就好像开车的人把所有什么斑马线啊、红绿灯啊、信号灯、交通规则全拿掉，我最自由，一切听我的，那么一定天天撞车，这是必然。人很奇怪，平时从来不要上帝，一出了事就骂上帝。我说你这个很自相矛盾，你既然说没有上帝，你干嘛骂上帝呢？所以以利米勒其实你发现非常讽刺哈，一方面明明圣经说神把永生安置在我们里面，其实我们里面是知道的，我们里面是在寻求的，但是一方面呢，我们又非常骄傲，哪里有神，我们自己就是神。你是可以不要神做王，不过种瓜就得瓜，种豆就得豆，任意而行的后果是什么样？粮仓里面闹饥荒，那你说伯利恒遭遇了饥荒，你不觉得很讽刺吧？伯利恒是什么地方？是粮仓啊，粮仓里面闹饥荒。我这些年在服事里面发现，很多人的家庭真的是粮仓里面闹饥荒。我到北加州，我记得有一次在那里布道，那么有一对夫妇，他们是从四川到美国奋斗了18年，他们自己跟我介绍，布道完了以后呢，我们有这个有一些交谈哈。他们就跟我说，詹姆斯啊，我们两个真的是到美国五子登科。他们住在帕拉奥图，帕拉奥图在北加州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区，买了一栋房子，两个人都在那边的大公司里面上班，两个都是博士毕业，一双儿女，非常满意。所以他们的结论是什么呢？詹姆斯，你说好，像我们这种家庭还需要耶稣吗？反问。原因就是我们常常有想法，耶稣大概都是老弱病残啦，你们需要一个，我们哪里需要，我们非常这个，你看这个功成名就。那我跟他们就成了朋友， 互相也交换了 email 地址啊电话。我回到南加州呢，常常想到他们，那么也常常有时候打个电话问候他们，那寄一些这个福音的单张啊，一些的刊物啊寄给他们。没想到差不多就一年，大概也就一年的时间，我有一次到那个北加又去服侍哈，我就多留一点时间，我打电话给他们，我说这个刚好又到你们旁边哈，我很想这个到你们家来拜访一下，看看你们啊，他们很欢迎啊，张牧师太好了。那么我记得那天就去，哇，他们家真是一栋豪宅啊，非常有气派。不过我以前因为学材料的，我一看他们家材料都用错，里面弄了太多大理石，哇，床上装的都，地上也是，进去一方面你要很小心，因为大理石那个东西漂亮是漂亮，不过第一带来一片冰冷，非常冷，那么另外一个呢，你走路稍微有点水你惨了，这个很滑。而且那天我特别觉得奇怪，进到这一栋豪宅里面真的感觉那种透心的凉，不然为什么特别冷。坐下来谈几句才发现，原来这对夫妻那个时候婚姻已经进了很大的问题。各位大概都了解，其实一个家如果你只是用材料把它装饰得很漂亮，那个只是叫做一个 house， 不是叫做一个 home。 很多 home 不是需要太华丽， home 里面是需要充满了爱，你有爱你才有家，如果没有爱你不过拥有一栋房子。今天很多人是只有 house 没有 home。 那天我当时就感觉奇怪我看他们俩表情都不太自然，虽然对我都很客气。那么后来这个坐下来他们又 倒茶啦，这个很客气哈。谈一会儿那个先生跟我说，张牧师啊，对不起啊，我到房间去做点事情，忙点事情，这个我先走一步。他就进他的这个他自己家里面有个 office。 他先生一离开，那个太太就跟我说，张牧师啊，我也不瞒你，我们俩现在已经决定要离婚了。我真的吓一跳，因为当时一年多以前他们告诉我说，他们两个不但到美国18年的奋斗，而且呢以前在四川那个地方呢是青梅竹马，小学在一起上，初中在一起，读的专业两个都是一模一样，美国18年的奋斗。他跟我说我们现在都找了律师，正在谈离婚。当然那个太太很难过了，一讲看她眼眶就红，走不下去。她说我现在才发现她其实不是跟我结婚，她是跟电脑跟股票在结婚。她成天想的就是股票啊，我们两个都上班族，她说真的早出晚归，我下了班回来，我做完饭唯一剩晚上那点时间，我真的很想坐下来跟她聊聊天啊，谈谈心啊，从来不要跟我谈，除非谈股票，眉飞色舞哈。到那天我真的气死了，我在厨房做菜啊，突然间发现他们那个第二个孩子啊，比哥哥小了十几岁，那么还在上幼儿园。哎呀，他说我要去接他，不知道现在几点了，我就问先生几点了，几点了，他不理我。我看他这么专心看电脑，我说几点了，他说1万多点。哎呦，我气死了。脑子里想的都是股票，他说那次又大吵一吵，我把那个锅也扔了。这搞什么？我问你时间几点？怎么1万多点？他说这种日子我不要过了。那时候才发现，人活着真的不只是钱能够满足你，他那个感觉完全感情没有寄托，没有着落。所以他说我现在下定决心，反正就离了算，这种日子还过什么？他现在不但是这样，老大他又很担心。这个老大因为大概他们夫妻也成天吵架，所以他说这个老大回来也不要跟我们讲话，一进他房间门一关不理我们。他说我这个当妈的着急啊，哎呀，我是心里面现在反对先生已经失望透了，那么就希望所有的希望都在孩子身上。哎呀，我就担心这老大这样下去要自闭啊，就整个房间你怎么喊他不出来，而我的饭都给他送进去。后来我就跟他说，孩子啊，真的妈想跟你聊聊天啊，你好不好，别烦我。 后来他说那天孩子跟我说，妈你要知道，就是咱们就通 email 好了，通 email 就是我们一个屋檐下还通 email。 不过现在他说这也是我唯一的办法，我发现真没办法了，反正怎么讲他不要跟我讲话，那么我只要看他回来我就送个 email 去了，妈妈想你啊，今天怎么样，好不好啊。而送完了我什么都不用做，我等在那个电脑跟前，很傻傻傻的痴痴的，还不回还不回，我就看，好不容易有时候根本半天不回你，有时候突然间来一条，我很高兴的打开一看， I'm fine, very good, 拜拜，就没了。他那天是越讲越难过，我记得他讲了一句什么话呢，他说，张牧师啊，我巴不得回到18年以前，18年前我们在四川那个小县城里面，粗茶淡饭青菜白水，真的什么都没有，但是我们有一张可以围在一起吃饭的桌子，我们夫妻之间有说不完的话，我们有感情，你看这叫什么，这叫粮仓里面闹饥荒，这种家庭我这些年外面服侍看见非常多这样的家庭，外面你看到什么都有，好像一个粮仓一样，但是里面呢饥荒遍地。那个太太那天是越讲越难过，讲到后来自己都控制不住哭出来，然后我记得她就问我一句话，张牧师啊，耶稣能救我们吗？我想到1年多以前两个人意气风发，张牧师你说看我们这种家庭还需要耶稣吗？那一刻流着泪说，耶稣能救我们吗？我说耶稣当然能救你，耶稣爱你们。你有没有想过这一年来为什么几间教会，他自己讲的，都在关心他们，打电话给他们，邀请他们。我说你有没有从这个当中看见上帝一直在爱你们，他知道你们的情形。那天那个姐妹流着眼泪跟我做了一个决志的祷告，要接受耶稣基督，也真的很奇妙，神的恩典啊，这个家被上帝从破境的边缘拉回来。2年以后她的先生信主，这个姐妹信了主以后整个思想整个人生变了，如今这对夫妻很殷勤的在北加那边一个教会服侍，我觉得实在是奇妙啊。我们的人好像这里说的常常粮仓，我们以为地上就建一个粮仓，我们的房子要很漂亮，我们的收入要很高啊，我们这个也要那个也要，而单单我们的灵魂从来不管，单单我们人生到底来龙去脉从来不想，上帝对上帝嗤之以鼻，全靠我自己。粮仓里面闹饥荒，而且这个家呢自作聪明出了问题，走自己的路往摩亚去，那是离神越来越远的、一个错误的决定会带来非常严重的后果。这段圣经我们刚刚都一起念过， 你不是 越念越觉得惊心动魄吗？那你说后来以利米勒死了，又后来马伦和基连二人也死了，一个家就剩了3个寡妇，我们以为路在脚下，明天在我们手中，其实人生的路哪里会这么简单呢？人生的路你真的知道明天吗？我想当年以利米勒大概是觉得我是一家之主，你看我很有本事，别人没想到我先走一步，结果把这个家带到家破人亡的地步。那这个拿俄米呢，中文就是甜的意思，当然原来很幸福一个家庭很甜，后来他对他的老乡说，不要再叫我拿俄米，叫我马拉，马拉就是苦啊，我还甜什么，我苦得要命。他两个儿子名字也蛮有意思，马伦你去查一下，他的中文就是无力的有病的，那么基连就是憔悴的衰落的。我心里想，孩子叫这种名字不死都很难你不觉得吗？怎么有无力的有病的憔悴的衰落的，这名字当然是这个以利米勒爸爸给他们取的。这爸爸我有时想怎么会给他们取这种名字，当然有一个解释，因为犹太人其实咱们中国人跟犹太人都属于东方人，其实很多思想上是蛮像的， 我在中国很多地方服侍啊，也发现有些地方你看那个名字真的很奇怪。那当然中国人以前有个想法，就是为了让这个孩子活得长一点，我们就特别给他起一个很 cheap 的，所谓很怪的那个什么，我到农村里头看到什么石蛋啊，什么小狗啊，二狗子啊，就这都有这种名字啊。那这个是一个可能啊，我想这个爸爸大概觉得说，这两个孩子我就给他们起这样名字，那可能反而活得长一点。但另外一个情况呢，这两个孩子事实上他们的属灵的状况就是这样进行。你只要看一看这段圣经告诉我们，他们两个呢就娶摩亚女子为妻。这是上帝明明告诉他们，信仰在你的人生里面是第一位的，你的信仰健壮，你的人生就健壮。为什么上帝叫他们不要娶外邦的女子？就是让他们信仰上面你要保持你的纯洁性，你不要受这个世界的沾染，你好好的敬畏上帝。那这两个孩子说没关系，爸爸既然把我们都带到摩亚，那么我们就入乡随俗啊，我们当然就落地生根。本来他爸爸去还那里说是寄居，本来他爸爸想说就暂时住一下，等饥荒过去以后呢，可能要回去。那这两个孩子呢就娶妻，那么当然就是打算在摩亚要落地生根。那这种情形当然就是你看到他的整个心灵的世界就是这样的状况，无力的，有病的，憔悴的，衰落的。其实今天我真的发现我们人类的问题不是在外面，我们里面是一大堆一大堆的问题。我最近还常常想，过去这些年的服事里面，单单在北美的服事很特别，每次常常不少的时候去一个地方服事，就会看到那个突然间一些情形哈。那么这个我有一次到底特律，好好的一个在那里做研究的一个拿了博士，做了很多年博士后，很聪明一个人，也不知道为什么那天从他的这个办公楼上面就四楼就跳楼自杀。哎，他在一面哭一面跟我们讲，真是奇怪啊，前一天晚上我还跟他一起在散步的，好好一点征兆都没有，怎么忽然间就跑到那个办公楼上面就跳下来了。家里面孩子两个孩子，他太太也很年轻，就是先生就这样自杀了。那我有一次到 Louisiana 那边的，刚去就一个很漂亮的女孩子刚刚从上海来美国，突然间就被杀了。那个杀他的那个呢，也是原来跟他根本不认识，那么到了美国一看，这个来了一个学妹就开始追他。那么他这个女孩子已经有男朋友在中国，所以当然就拒绝。那么结果那个男生啊，其实他们两个还是同一个地方，都是老乡，一怒之下就把他杀了。然后他的父母就从上海就赶到美国，他的阿姨也来，哎呀，哭啊哭啊，就这么一个宝贝女儿，就这样走了。这样的情形常常看见。我是想，站在我们的人生里面，你不觉得好像充满了内心的里面啊？其实那个男孩子杀他那个呢，在 PhD 的课程里面，你这不，我们其实大家都听过这个卢刚的故事啊。卢刚的这个情形，他都是北大物理系的高材生，在爱奥瓦大学已经他的物理学的博士都拿到了，那么你干嘛里面还那么苦读呢？干嘛里面对这个也仇恨，对那个也愤怒，对那个也纠结，哇，非得最后拼个鱼死网破，全部都走了。这种情形你发现就是无力的，有病的，憔悴的，衰落的。外表看不出来，外表的光鲜亮丽，哇，博士啦，啊，住哪里啊，好像不得了。人生很像一盘棋，一步走错，满盘皆输。我常常说，我们对自己千万不要太过自信啊！我们总觉得，哇，那些人都有问题，我健康的很呢，我非常有把握，我对自己我就非常了解。我真是知道，上帝啊，实在是你的怜悯。我是谁？我们人里面从亚当夏娃那个生命已经出了问题， 不过只是气候没有到而已啊。一旦有这个环境，一旦有这个机会，一旦有这个气候，你看看，好像2008年中国这个三鹿奶粉的事件爆发，当然那个一出来以后，整个中国乳制品行业就几乎全毁，到现在都不行，一蹶不振。所以那时候很多，当然他们的同行就很生气了。那么中国北方有那个蒙牛啊、伊利啊，上海有光明啊，都是做奶粉，他们气得不得了，因为三鹿这个一出来，就整个老百姓对牛奶、对中国乳制品就失去信心了，他们就开骂了。我看到报纸上说，他们就骂那个就。说你们太不像话了，我们的牛奶里面加一点三聚氰胺，你们倒过来三聚氰胺里面稍微加一点点牛奶啊，太不像话，就这样骂他们哈。因为其实每一行都在加那个东西啊，不过只是程度分量的，那他们就觉得说你们真是啊，把我们这一行都毁。我看完简直是，这叫做五十步笑百步啊，对不对？我们其实人大多半都是这样，就看别人哦，这个坏蛋啊，那个贪官污吏啊，都是你们搞的。不相信有一天你到那个位置，可能你啊，我们自己大概都了解。我想到美国来那一班的民运分子是最清楚的了解。我听了好几个他们自己讲，哇，当年我们热血沸腾啊，哇，怎么样？啊、结果我换个地方一看，逗得不行啊！才突然间发现，原来我们都是坏人一个。这个就是圣经讲的，我们都是罪人。你今天没有罪，你不要，你没有犯法，你不要太得意啊。只是那个气候、那个时间没到啊。那个或者你还没有那个环境，没有那个机会而已。我自己太，我常常说我那坏人想过，我都想过，我常常是有这贼心没这贼胆。以利米的家庭让我们看见，真正人生需要一条归途，是拿俄米和路德他们所选择的道路，回到伯利恒去，回到伯利恒去，你我都需要回到伯利恒去，回到伯利恒。这个家当时就生了三个寡妇，常常在人生来看，就是你到了尽头还有什么指望呢？丈夫死了，两个儿子死了，如果对那个拿俄米来说，完了，我的人生到头了。人的尽头是上帝的起头。若不从永恒的眼光来看，其实你我每一个都好像那个苦境里面的拿俄米，谁也不比谁强。我刚刚讲过，一到了八宝山，所有人下车，无论你在白宫、在中南海，你还是在黄土高原，难道不是这样吗？本来你我人生道路的尽头就是被死亡大大的画个句号。感谢上帝可以起死回生，是因为他听见那里说，拿俄米听见耶和华眷顾他的百姓，要赐粮食给他们。这就是 good news， 好消息。神知道你我的情形，神知道你我的眼泪，神知道你我里面的叹息，神知道多少这种家庭啊，粮仓里面闹饥荒。拿俄米当他愿意踏上归途，你看见整个他后半段的人生真的是枯木逢春的人生。那里记载，我们刚刚时间的缘故只念到第七节，各位有时间可以继续念下去。他怎么样带着路德回到了那个地方，后来犹太人是非常吝啬的，他们也是跟我们中国人一样，常常看不得别人好。但是竟然那些犹太人可以称他说，拿俄米啊，你有一个路德超过你有七个儿子，因为看见上帝的祝福临到他们。有谁想到路德这样一个外邦的女子，这样一个摩押的女子，竟然会成为大卫的曾祖母，竟然会列在耶稣基督这个救恩的家谱里面。告诉你我一件事，上帝不偏待人，你我都是他所造的。有的人常常说，哎呀，上帝好像这个咱们中国有中国人的神啊，那都是洋人的神啊，外邦神啊。那有个人跟我说，哎，看来耶稣跟我们真的有点关系啊，你看耶和华就是耶稣跟华人啊，这 我不知道他从哪里来搞的这个解释。我说上帝是全人类的神，他从来没有忘记我们中国人。如果各位去查一查福音传到中国的历史，现在有据可查的是在唐朝，更多资料有的去过敦煌，发现其实更早，可以追溯到公元二世纪，那个时候已经有福音传到中国来。神从来没有忘记中国的百姓。人类人生真正的命运能够反败为胜，不是凭自己，不是靠自己的聪明，是踏上这条真正上帝给我们预备的救恩的道路。他听见耶和华眷顾他的百姓，要赐粮食给他们，他就义无反顾地踏上回伯利恒的道路。你我本来也是这样，神告诉我们，他供应我们，他创造我们，他护理我们，他也愿意拯救我们。什么时候只要我们的心稍微转一下，你就会发现后面是何等大的祝福，何等大的恩典。对你我来说，今天什么是我们的伯利恒？回到上帝那里。过去你我都不认识他。我记得过去我小时候最难过，就是我说爸妈，你们都没跟我商量就给我这个圣经的名字，气死我。因为我那时候看我舅舅哈，他叫约翰，哎呦惨了，被批斗啊。这个约翰因为一看就，我呢就还心存侥幸，我说哎，这还好，路加这名字啊，半中不洋啊。但那时候也常常会有人问，还说奇怪，你这个名字的马路的路加减程度加好像蛮少，什么意思？我那时候自作聪明，我不敢告诉他们这圣经的名字啊，我说这路加就多走点路的意思啊。我神也蛮幽默，现在真的传福音要走很多路啊。我当时真的心里面对我爸妈真的很生气啊，我说你这给我商量一下，怎么给我路加好这个。这名字怎么害我们，像个定时炸弹一样啊，这随时如果被别人晓得那还了得。我们都不愿意要神，我们也都愿意跟他保持距离，我们都觉得凭我们自己我们一定可以走得很远，踏上人生的归途，回到上帝那里，回到神的家中。你不觉得奇怪吗？我们这群人五湖四海的竟然在上帝的教会里面彼此称对方是兄弟和姐妹。你在今天你在人间，你到哪里再去找这样的真情？我在23年以前，那时候其实刚刚60的事情发生，我虽然跟60没有任何关系，我自己是一个工程师那时候，但是多少各位大概那个时代都会受到心灵的冲撞啊，所以我那时候感觉我出了国就像一只鸟飞出笼子，我从此，那是很多人都有这种想法，好像出了国大概就好像跟那片土地就切断了关系一样，意思就是说我们就在海外发展了啊，个人奋斗了，走自己的道路了。就我告诉各位了，我真的是我一到柏林，那时候我看到中国人特别热情，一方面找不到几个中国人的，哇，很好像一到海外，当然就是这个见到老乡，见到同胞，当然非常这个好像温暖嘛。哎，我几下就发现不对啊，这个彼此都非常冷漠，保持很大的距离。那后来慢慢的有一些啊，这个也认识一些好朋友哈。我印象最深的那个时候我在柏林呢，因为在那个学校里面啊，非常困难能够申请到那个宿舍。啊，因为你住在大学的宿舍里面，那又近，而且呢，那个费用很低。那一般的呢，都是这个你租不到了，你只能在外面找房子。那外面找房子的话呢，其实是很贵，而且呢也不方便，有的还要搭车啊，这个转车啊。所以呢，我好不容易那天那个通知来了，说这个waiting list 排队啊，排到了啊，我很高兴啊。那么我就去那个大学宿舍。几个朋友交到几个好朋友哈，也都是中国人哈，那么一起去。那等到我 快要去我的房间，我的房间在那个七楼，我要上去，那几个朋友就拦我说，哎，陆家你先别去，你先去另外一个 building。 我说哪个 building？ 他说你先去看看那个 building 里面，就是专门是 mailbox， 每个学生有一个这个邮箱。我说我去那干嘛，我这刚搬来也没人知道我的地址，没有信的，我当然先去房间。哎，不要不要不要，你听我们没错，你先去那看看。那么我也不知道，我就跟着他们去了。那一到那个 building 啊，那一排哦，一排一排全是他按照每一个楼，按照每一个楼层全部都排在一起。他们说你先看看你旁边那些邻居。我说那邻居我也不认得啊，那看有什么用。他说你看看有没有中国人。哎，中国人因为名字很简单嘛，因为一看就看得出来那个拼音啊，王啊，张啊，啊，跟这个德国人名字当然不一样。他说你看看你周围旁边有几个中国人，如果太多你马上跟管理员讲，趁你还没有搬进去你说你要换。我说干嘛换呢？他说你不知道这个厨房可是公用的，你管他旁边白的黑的都好，他们几片面包就解决问题，如果你旁边都中国人，那厨房轮得到你用吗？所以趁你现在还没有进去，你赶快找，随便找个理由。你尤其七楼，你理由很好找，你跟管理员说你有恐高症啊，头晕啊，那么你赶快你就换一个，旁边都白人黑人都没有关系。那一刻我突然间明白了，我们在里面热泪盈眶，哎呀我的祖国啊，哎呀我的同胞啊，哎呀我们爱呀、啊、我告诉你一件小事就显出来我们爱谁，爱我们自己。那一刻你管他黑的白的都好啊，反正他们厨房我们独用啊，我们里面煎的炒的蒸的炸的什么都来。他们说如果你旁边一群中国人，那还轮得到你用吗？所以赶快换。各位你有没有看见我们是谁？你有没有注意到我那一刻我第一次进柏林的那个教会，那时候还是一个团契。我一进去，其实那个团契根本是讲广东话，因为大部分那个华人都是讲广东话。这个我一进去就听不太懂啊，哎呀，但是他们给你拥抱，给你就握着你的手，拉着这个，哎，突然间我真的那个时候第一就那个弦就绷紧啊，因为我们那背景我第一看到，我说这会不会港台特务啊，这干嘛呢，怎么对我一个穷学生这么有兴趣啊。但是你知道另外一方面那个心啊立刻就感觉温暖。我说我不是正是寻找了很久吗？这群人怎么会这样？我跟他们素不相识，连说的话都说不通，怎么会这样的爱着你，抱着你，看你要去哪里买菜，我给开车送你去。我心里想，我有什么可以被他们利用的呢？我们最终会发现，什么叫做神的家？你我都是没有家的人。我们曾经浪迹天涯，我们也在世间寻找了很久，总想要找一份真情真爱。回家，上帝在地上设立他的教会，就是给你我这群人看见永恒最美的家乡在天上。在地上神借着教会让我们看见，是你们过去彼此为仇的，过去你们互不相识的，过去你们个人有个人想法的，但是如今却同有一位天父，同被一位圣灵所感动，同读一本圣经，同有一个信仰，同领一个杯，同受一个饼，你们被称为在一个身体里面，如今彼此成为肢体。何等美丽！我们的人生真的因着回到上帝面前，进到神的家里，才突然间发现，这不正是我们在地上找了很久了吗？什么是粮仓？神的话就是粮仓。里面我们怎么做人，怎么处事为人，怎么样夫妻相处，怎么样父母跟儿女的相处，怎么样在公司里面，怎么样，你发现真的跟你我人生密切相关的。上帝借着这个宝藏完全向我们打开。所以阿摩斯书第八章这样告诉我们，人饥饿非因无饼，人干渴非因无水，乃是因为不要神的话。你试试看，当你去读神的话，你真的会发现阅读你的生命啊，就好像吃到粮一样。 你我今天需要归回。当然我们也知道很难，很多时候我们第一个就是面子，常常有人跟我说，张牧师啊，哎呀，信了主怎么办呢？好像就是这个，总觉得没法交代了啊，这个别人会怎么看我啊？学生同学会怎么看我啊？好像我们很丢面子。如果我们看这个拿俄米，你不得不佩服他。犹太人其实也是非常重面子，他如果想说，我当年风光出来，现在我孤老他一个回去，我怎么有脸见江东父老呢？哇，别人会怎么看我呢？放下面子。我常常劝一些朋友，我说你为了永生，为了你人生真正的财富，你让薄薄一层面子害得你与这样的宝贝擦肩而过，你值得吗？放下面子。有时候我们有患得患失挣扎，很多人跟我说，哎呀，张牧师啊，我们是党员啊，我们是干部啊，好像这个怎么办呢？这个好像万一被发现了，万一以后怎么样，那好像很多好处都失去了。拿俄米当年怎么样，各位可以想想，拿俄米虽然丈夫死了，儿子死了，至少两个媳妇对他很好啊，两个媳妇他大概也可以，哇，现在两个媳妇很孝顺，那么我就终老摩亚吧，我也别回去了。但是他在这里说，你们是摩亚人，你们留下，我要回去。这就是什么？这是信心。人生里面我们讲过，神最看重我们的是信心。你的信心有多大，你真的你的祝福就有多大。上帝等不及要祝福我们。我们昨天到今天都谈到，无论是巴迪买，无论是彼得，无论是这里的拿俄米，当他们听见神的召唤，听见上帝的话，愿意凭着信心走上去，后面一定是蒙福。你的信心，有时候我们很容易把信心放在人的身上。我在洛杉矶牧会六年，我们的教会呢，我跟一个弟兄，我们就在 UCLA 旁边建立一个教会。UCLA 很多中国的同学、学生、学者，所以我们的教会里面绝大部分就是 UCLA 跟 USC 南加州大学的这些的同学。那当然常常就这个一生孩子哈，他们爸妈都来了，他们也告诉我说，我们跟爸妈写信啊，爸妈你们也晚年了哈，这个到美国来看一看啊，这个玩一玩啊。其实这些父母心知肚明，这哪里是来看风景，是来带孩子的哈，有任务了哈。有些老人家跟我说，也好，我们很喜欢，我们要发挥余热哈，这个孩子这咱得给他们做点贡献哈。其实你看父母也蛮辛苦的，刚带自己的孩子都大了，但是现在下一代又轮到了，又该这个出力了。但是我常常发现，一段时间以后，我就注意到，其实在北美，很多人可能会有体会，你还不只是两代之间的问题，常常三代之间痛苦难过。我看见为什么家庭里面有这么多的冲突呢？多半那些长辈回国的时候，我去送他们飞机啊，到机场有一些就老泪纵横跟我说，张牧师啊，美国是我们的伤心地，我们再也不来。我说为什么呢？不知道。有个老妈妈跟我讲，真的，我来了这边我很欢喜啊，他们家他就院子很大，他帮忙扫院子啊，带孩子之外清扫，他说我总觉得他们工作，孩子工作很忙，我就帮他们一下，哪里想到那天呢，扫叶子扫出问题来了。因为他看到那个树上啊掉了很多叶子，那么就把它扫起来，那有几片叶子还没掉，但是那个垃圾车要来了，他说这叶子早晚得掉嘛，我就先把它拔下来，因为要不然又等一个礼拜啊，那而且明后天就会掉了，要惨了。后来他说，我一看那媳妇脸色不对了，我也不知道出什么事儿。后来儿子就跟我说，妈，这个我太太没别的爱好啊，她吃早餐哦，看着窗外最大的这个爱好就看着那棵树，那天一看怎么光秃秃的哈、哦、这一问说，妈把叶子都拔了，哎呦，这个不行了，那很生气啊，儿子，妈，这懂不懂环保啊，这是干嘛啊，这。你看其实生活里面都是很小的事情。你要知道，我们每一位，当我们自我中心的时候，你就放在一起，真是痛苦啊！ 很多长辈都是这样，都跟我说啊，讲这个讲那个，再不来了。我常常劝他们，我说今天你们流了这么多眼泪，痛苦难过，其实还是一个问题。当你把依靠，你把你人生所有的指望都放在人的身上，那其实这个叫做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因为人是最不可靠的，我们自己都承认，我们其实圣经的话，我们是可变时翻的，我们随时都在改变的。我们有时以为别人变了，哎，我们很好，我们一如这个好像一如既往，我们就是这样啊，一路走来始终如一啊。真的吗？你看看我们的情绪都高高低低，我们的想法都在改变，而我们却以为这是最可靠的。中国人常常有这个养儿防老啦，哇，这代爸妈这么辛苦啊，将来好像我所有的指望都在你身上。拿俄米是真有智慧的人，他知道我不是靠人，你们是摩亚人，你们留下来，我要回伯利恒去。这是对上帝的信心，这是对上帝的信靠。你越对上帝信靠，你发现你的路越宽，你才发现你的人生真的越踏实。归途是因为认识上帝，知道人生的目标，里面才会产生爱。我们其实读这段经文非常感动，就是看见这个拿俄米是一个真有爱的人，你不觉得吗？你读一读他怎么叫他的媳妇，他一次两次三次，他不是称他们媳妇，他说我的女儿啊，我的女儿啊，我的女儿啊。其实婆媳关系是人际里面非常困难的一个关系，我们也都了解。用李秀全牧师讲过一句话，他说其实道理很简单，就两个女的抢一个男的。当然他开玩笑，因为当然这个妈妈心里想说，这儿子我把他养得那么大，突然间现在被另外一个带走了，这那么那个太太也会很生气，你这该张口闭口都是妈妈的，这现在我们都结婚了，这所以呢很自然有时候会有一种张力在里面。所以你看哪里文字上都是两个字，中文媳妇是媳妇，那么女儿是女儿，那希伯来文也是两个字，那英文里面一个叫 daughter， 一个叫 daughter-in-law， 意思就暗示你稍微知道一点，虽然是 daughter， 但是是法律底下算你 daughter， 其实你也不是，对不对啊？要不然这干嘛叫 daughter-in-law 呢？他在这里可没有用错，这个拿俄米是真有爱。我的女儿啊，她真是为他们着想。我心里想，有些中国婆婆，那个按中国婆婆，有时候会有苦读嘛，对不对？反正我也走了。尤其我这两个儿子好好的，这你们看了两个媳妇都有克夫的命啊，这怎么搞的？这两个都夭折了、啊。那这一想的不得了，那心里面的苦读啊，那就没完没了。反正我跟你们拜拜了，那随便你们。这个爱从哪里生发出来？这样的爱？你除非认识爱的源头，才可能生命里面会有这样的爱。我发现我们人生其实真的里面有一种苦，我见过很多，就是第一个就放不下，忘不掉。哎呀，那个只要某某人得罪过我一次好了，我记他一辈子，怎么想就怎么难过，怎么想就怎么愤怒，这个东西去不掉。除非认识爱的源头。我想到我在德州的时候，那次有一次布道，有一对小夫妻，我真的到现在还记得他们，很可爱。他们结婚五年，那么那次布道会上，感谢神，好多位信主，他们是其中的两位愿意信主。信了主以后呢，也是一样，我们聚完会以后有些交谈，他们两夫妻就跟我讲，张牧师啊，我们也不瞒你啊，我们虽然结婚五年，不过真的吵得天翻地覆啊，我们现在也是想离婚，但是今天呢，信了耶稣以后呢，我们决定要给耶稣一个机会。我吓一跳，我心里想，只有耶稣给我们机会，他们要给耶稣一个机会。好，我说你们要给耶稣一个机会，好，我说既然是做了基督徒，真的人生里面会有难处，但是你发现信仰让我们真的 最宝贝的让我们看见一条路，就是让我们先死。你不觉得吗？你从地上哪里会得到这个道理？我们其实谁都知道，最刚强的人是一个死人，你同不同意？你死了你啥都感觉都没有。基督的信仰告诉你，你要得这个生啊，你先死。一粒种子如果你不在地里死掉，你怎么会结出子粒来？你如果里面从亚当来的生命不死掉，你看这个道理是佛教道教里面没有的。那些道理都告诉你，人之初性本善，本来是好人一个，你现在把佛性再发扬光大，你坐下来你修道苦修，最后呢你会越来越好，那都骗人的。谁都知道那个里面如果那个死人那个旧人不死，你怎么产生一个新的生命？这样奇妙的道理只有基督的信仰告诉我。那么以后我们就常有联络。这两夫妻也蛮有意思，当然也不是信了神就突然间头上冒光环啊，这个也吵架。他们吵架当然多了一条路，就老给我们打电话，有时候早上六点在德州吵起来，我们那才四点了，电话来了。哎呀，这个他太太就跟我师母就在那埋怨说，哎呀张师母啊，我活不下去了，这个人真是哦，这个大事小事都不管了，我累死了，我这个很辛苦，我也上班了，家里面所有的事都我在管了。那么就埋怨。那么他在挂完电话的那个先生一定来一个电话，张牧师我来消毒，你们千万不要中毒。他都是随便都是乱讲的，他说这个我太太神经病。吓一跳，有这么严重的词，神经病。他张牧师你评评理看，真的哦，他现在已经进入这肯定精神有问题。我觉得他没完没了的检查了灯门窗，哇他都觉得没关。那次我们都到飞机场要赶飞机啊，他到机场他说炉子上煮开水啊，我跟他说没煮，他怎么想就煮了。那我说怎么办，煮了回家，他说要不然房子烧掉了。哇我们风风火火赶回来，结果一看什么都没有啊，连后来飞机也飞掉了，这不神经病吧。他也是越想越生气啊，两个人就一个骂对，一个说对方啥事都不管，一个说对方根本就神经病，就这样吵。我跟他们建议，我说你们如果不是基督徒呢，婚姻里面只有四条路。哪四条路呢？就是东西南北。四个方向一看没路怎么办？离婚。你们现在当了基督徒，认识了上帝，多了最重要一条路，是通天的路，就是往上看。没有神以前你往上看也没用，你有了上帝你为什么不找这条路？我说我跟我太太也会吵架，我们有时候也会意见不一样，但是我们就是用这个办法。我们既然都是有神的人，我们就跟神说，跟神求。我说我跟我太太这么多年真的很有效，有时候意见不一样，很生气，两个人当时说不了话，我们只要一去跟神祷告，最后我们而且有一个约定，一定跪到一起来祷告。我说你们要不要试试看，你既然当了基督徒为什么把这个宝贝埋在地里面呢？也真的很奇妙，半年多没他们的电话了。我们常常说 No news is good news， 也是好消息。但是有一天收到他们的电话让我非常感动。那个太太在电话里说，哎呦张牧师张师母啊，真的现在我开始替我先生担心了，现在因为他告诉我你别管那个门窗，全部我来检查。哎呀他说现在他真的是都他在检查，那他检查有时候我在旁边看看了也蛮难过，我才体会哦，他很仔细。我让他不用了，我查过不行他再查一遍。哎呦怎么，而且他说现在不但他主动了，而且也变得比较有长记性，以前什么生日啦怎么 anniversary 全忘了。哎，最近发现他浪漫了，他就跟我说这个要庆祝一下我们的 anniversary， 而且他已经自己主动把那个这个度假的计划都安排好了，做了一个 package。 他知道我很喜欢坐火车，我跟他说我到美国来还从来没有坐过火车，哎，那天他就安排一个火车旅行。哎呀，我真是心花怒放，我心里说这段木头终于开窍了。哪里想到他那天呢，这个上了火车突然间我想起来，哎呀完了，昨天晚上我烫一件衬衣，烫完那个熨斗啊插在墙上没拔。哎呀哎呀，他这还了得，我们这回来度完假回来大概房子又烧掉了。好，这 哎呀，我跟我先生说不行了，再回去啊，这个熨斗没拔。我先生说拔了，我怎么想就没拔。哎，没想到他把那个熨斗从行李拿出来了，他说你看啊，不用担心了吧，我这熨斗给你带上了。哎呦，他说我当时看也看傻了，我说你这神经病，你这真是啊，你这傻瓜，你还出门带个熨斗啊。先生说因为刚刚我们不都查了吗，查完你在 garage 车上等我，我跑到二楼再查一遍，看到那熨斗，其实你真还拔了，不过我发现我没跟你 confirm 啊，没跟你确认了，来不及，我赶快卷卷，我塞到行李里面了。我当时就想万一你问了，还好这个带上了，要不然还真怎么讲你都不会相信，可能真的回去了。一个先生为他的太太带一个熨斗，我记得那天我就问那个弟兄，我说哎呀真的很感恩，你怎么会变成这样啊。他说张牧师啊，其实真的蛮奇妙，你说要祷告，我真的为这个婚姻也痛苦了很久。那么以前我的祷告呢，就是埋怨，跟上帝说怎么搞的啦，怎么会变成这样啦，怎么这样，你改变他，就这样。他说那天我在祷告的时候，里面圣灵给我一个提醒，你为什么老跟自己过不去。他说我觉得我没跟自己过不去啊，我跟他过不去啊，他跟我过不去啊。神的话就在他里面，夫妻二人是一体，在上帝面前是一个人，他的问题就是你的问题。如果你自己犯错，你总有100个理由可以原谅你自己，为什么你不能接纳他，你为什么老是跟自己过不去。他说我就跟神说了，那怎么，我也知道圣经上说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但是问题是现在我没有爱，没感觉，以前爱他，现在爱不出来，好像那个爱枯干。他自己跟我说，当那时候我觉得握着他的手好像左手握右手，一点感觉都没有。哎，他说祷告里面圣灵就提醒啊，那你就知道是什么问题，不是他的问题，是你的问题，你的问题就是没有爱，你要向我求那份爱，因为神就是爱。你为什么不到我跟前来求呢？你自己都知道，为什么5年前、7年前，你看着他什么都是对的，什么都是好的，因为那时候你心里有爱。他现在还是一样啊，为什么你这个也不对，那个也不对？因为你里面没有爱。你为什么不跟我来求爱？这个弟兄说，我突然间被上帝提醒，我就真的只要一不开心跟太太发生争执，我就跪到神面前，我不再次埋怨，我就说上帝啊，你给我爱，你给我爱。他说也真的奇妙，每次这样祷告呢很奇妙。他说以前啊，我跟我太太在约会的时候花前月下，那些事情都想起来也很奇怪，而且我越想我就越觉得我真的是，我太太今天这样的问题都是我造成，我真的是很不负责任，我真的没有给他什么安全感，弄得他现在就很紧张。而且我心里面在想，上帝，我真的感谢你，还好给我这样太太，要不然真的房子老早烧掉了。我这样一个粗心大意的人，我这样一个粗枝大叶，家里面真的什么事我也不太在意。这些年来不正是他这样辛辛苦苦在后面这样的，我一点没有珍惜，我一点都没有感激，我常常嫌他这样嫌他那样。他说很奇妙，而且那个我越祷告，那个爱就越充满在我里面了。我常常等不及，我知道太太在，我赶快站起来，我抱着他，跟他道歉，跟他说真的是我害了你。所以他说我在神面前我就立个心志，以前他做的那些辛苦我来做，我总要给他那份安全感。那天其实最感动我的是他的太太讲了一句话，在电话里说，张牧师，张师母，我真的感觉找到一个可以依靠的肩膀，我现在真的找到了一个可以依靠的肩膀。几年前这对夫妻他们打电话给我说，张牧师，我们告别美国回到中国去。为什么要回去？我们要告诉我们的邻居，我们的同学，我们的朋友，因为很多他们的婚姻跟我们一样，我们告诉他们有路，认识上帝，能够真正有爱。一个归回的生命， 你如果读到那里，你发现最感人的一段话竟然在一个最不可能的人际关系里面，是路德对他的婆婆说的。路德对拿俄米这样说，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你的国就是我的国，将来你死在哪里我也要葬在那里，除非死亡才能把我们分开。本来婆媳之间是最困难的一个关系，因为两位共同认识上帝，里面有上帝的爱充满，这种爱，一个归回的生命是真正带来祝福的生命，不但自己得福，真正成为别人的祝福，也真正能够感染别人。巴不得你我这一群浪迹天涯的人，能够真正踏上神为我们预备的人生的归途，在他里面你才找到那份永不消失、永不褪色、永不改变、永不止息的爱。在他里面你才发现你的生命越来越丰盛，在他的里面你才看见一个蒙了神祝福的生命，能够真正去祝福更多的人，祝福我们自己的同胞，祝福我们的同乡、我们的同学、我们的家人。愿神恩待各位，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主耶稣，我们再次来到你的跟前，主啊，愿你天上的大爱浇灌在我们的心里。主啊，我们真的要向你承认，人生的路我们在座的也许有的走得长，也许有的走得短，但是无论如何我们真的承认一件事，我们真的走得好累，没有神凭我们自己，凭我们的头脑，凭我们的想象，凭我们自己的才干，但是走来走去常常以为找到一个粮仓，却发现饥荒遍地。我们的内心也是如此，我们在知识、在学问、在教育里面以为可以让我们自己成为一个高尚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但是常常当我们真正注视我们的良心，看见我们里面的黑暗，看见我们苦啊，立志行善由得我们，行出来却由不得我们，更是发现我们里面即使有爱，那个爱也是强烈的，非常的指向自己，愿意别人来爱我，愿意父母来爱我，愿意孩子来爱我，愿意周围的同事、邻居、老板都是要为着我。主啊，我们就是这样的人，我们愿意谦卑的承认我是一个罪人，这样的生命真的没有办法承受永生，但是感谢你，耶稣基督来了，你让我救人与你同钉十字架，你指给我们看这条路，你自己用你的生命铺就这条路，告诉我们可以起死回生，可以真正走进上帝的祝福，就是愿意谦卑的承认自己的问题，来接受耶稣这样一个奇妙得胜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发动，好让我们的人生不再一样，真正越走越喜乐，越走越蒙福，越走我们周围的人、我们的家人真正也因着我们要来蒙福。主啊，求你就这样的恩待我们，帮助我们。我们在这里祷告的时候，若是刚刚有朋友你同意我刚刚这样祷告的，你也真的愿意敞开你的心门，来让耶稣基督的大爱充满在我们的心田里面，愿意为了你自己、你的家庭、你的子孙后代、你心中所爱的每一位，真愿意他们也同得上帝这样祝福的，有这样愿意的，鼓励你可以把你的手举一下，愿上帝来祝福你。有没有这样的朋友？我真诚的邀请你，让神的祝福临到你，愿意吗？你可以轻轻的举起来，就放下你的手。有没有这样的好朋友？过去已经是基督徒的， 你这个时刻不忙着去。若是我特别邀请我们当中从来你没有做过这个决定，但是如今就在这个时候，你愿意让我们的生命与耶稣基督的生命有一个联合，让他的爱因着你的信心，因着你放下面子，放下一个患得患失的心，向上帝有这样的信心升起来，来接受耶稣基督的大爱，超然的爱，在你生命里面与你连接。有这样的朋友，鼓励你可以把你的手轻轻地举起来，有没有？我相信没有一位是偶然来到这里。神知道明天我们的道路，神知道你的未来，他定义要祝福你，愿意吗？凭着信心举起你的手，有没有这样的朋友？有没有？我要再说，我们凭我们自己是不容易，也不可能，但是当圣灵在我们里面感动，他提醒告诉我们，我们本是有王的人，只是我们自己常常不认识他。他如今来向我们宣告，他就是我们的神，我们的王，我们生命的主。他呼唤你说，来吧，到我这里来，我要来祝福你，我要让你的心真正看见什么是光，什么是良，你愿意吗？我真的是不愿意有一位仍然是空空的就从这里离开。你愿意让今天晚上成为一个起点吗？我最后问一次，有愿意的勇敢的，鼓励你把你的手轻轻的举起来，代表你的一个意志上的一个决定，愿意让神的祝福与你的生命来相连接。也没有这样的朋友在我们当中，愿神来祝福你。我这时候也邀请我们当中的弟兄姊妹，若是圣灵在你里面感动，看见我们的爱不够，看见我们无论在人际里面，在家庭当中，我们的信心不够，我们愿意今天晚上也是一个新的一个开始，愿意像拿俄米一样靠主的恩典，凭着信心真正回到我们属灵的伯利恒，愿意我们的生命来被上帝使用，成为众人的祝福，不但我们自己蒙福，更是成为我们周围我们的家人，我们的朋友，我们的邻居，甚至我们教会的弟兄姊妹同工，真正把上帝的祝福带到他们的生命里面。若是有这样的弟兄姊妹，鼓励你可以把你的手轻轻地举起来。神都看见，神都鉴察，请放下。主耶稣啊，我们实在再次来到你的施恩座前，求你纪念每一只在你面前举起的手，代表着好像我们像拿俄米一样已经踏上这一步，我要回到我的伯利恒。主啊，求你就大大的来赐福，求你就满满的祝福临到这些位，因为他们凭着信心再次把他们的生命的主权来交给上帝来带领。愿主恩待，愿主使用，使他们的生命能够感染更多的生命。主啊，我们特别也在这里为 Madison 这个教会来祷告，愿主你的大爱充满在你的家中，愿主的灵在这里大大的动工，愿主的圣言神的话语成为教会的根基。主耶稣啊，求你特别恩待。主啊，我们也再次求主你把得救的人数天天加添给你的教会，让更多人在这里找到属天的家。愿主纪念垂听我们的祷告，我们在这里同心合意的祈求感恩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